寻着对方。我的心让你看看，我的心让你看看，每个明天，每个深夜，每个季节都不再更改。你的心让我看看，你的心让我看看，每个过程，每个情节都要你宠爱。 决定胜负，却平白无故。

活，快泛滥成灾，怪想要这么坏，这世界太厉害，你带钱回家，只要你喜欢，不用说拜拜，不用说拜拜，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，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，手的不一样，酒精也该被当燃烧吧，把音乐踩回家，我还没想到对策，把他变得妹妹累不累，好多人盯着他，吃够的夜雨来，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，怪成了这么坏，这世界太厉害，你带钱回家，只要你喜欢，不用说拜拜，不用说拜拜，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不代表我很孤独，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跟谁都没有冲突， 如此简单的恋爱下去，甚至要像汪小菲大肆这样的被大众指点迷津，婚姻美满家庭幸福这样的形象固然都是正面的，但是仅从舆论的圈来看，过去似乎并不像今天这样夸张，明星的夫妻婚姻生活跟他们的事业如此紧密的绑定在一起。 爱已不能动，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，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，没人心疼的黑夜，眼角两行咸咸的泪水，是你和是你，让我望着泪水肝肠寸断，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，

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，陌路的音符里记载着无辜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说明星夫妻让我想到张学友，他出道三多年一直哈、是公认的好男人，但是你很难说这和他的歌唱的事业有多大关系。但今天不同了，家庭幸福已经很资本化了，意思是说他成为明星的利润增长点。说的再直白一些吧，经营家庭也变成一桩生意。台湾女婿这样的身份想必也为汪小菲在台湾的创业有所助力吧。 高速公路前面的路还很长，自主，有时候糊里糊涂陷入了迷途。有个家站在不远处，走不动就进去住一住，歇一歇放下包袱，等到能量充足再上路。谢谢你像一泉水在沙漠吻我的嘴，怪你突然的风吹无所谓，一直都要你背上一棵大树，在沿途让我以为走过的路就不后悔不后退，该让谁用 说了有很多的明星夫妻，他们的广告代言是以明星夫妻百年好合的这样的想象为卖点。在白百合和陈羽凡的例子里，其实网友看得非常清楚，广告商能答应吗？合约还没到期，如果及时公布，让观众对着电视上还在秀恩爱的明星夫妻作何感想呢？所以说到底，这也是资本的逻辑。 歌声唱出谁的感觉， 上，这段追求理想的年少时光，执着的我们走过梦的海洋，多少次我退缩迷茫，有你一起让我更坚强。